对，要唱诗吗？他的权柄是积极的。一个教会如果在敬拜真神中是寻求圣灵以他的话语来引导，这个教会是蒙神喜悦的，也积极的使用神蒙恩的管道。我们已经讲了这五种的管道都是使用的，无论从敬拜、教导，我们今天晚上讲这个敬拜、赞美神。他们明白整个的敬拜、培养门徒、传福音是一个 integration 的一个侍奉，所以我们被呼召是人生的每一个方面来敬拜他的，所以也是呼召别人一同来敬拜。那主内的团契，我们今天会讲的少一点，是包括我们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家中，这样靠基督的恩典和慈爱把我们连在一起。在以弗所书这段经文哈，我们来念一下。当保罗向以弗所，保罗有两个心目中很爱的教会，一个是腓立比教会。你可以看哈，其他教会都是问题比较多的，不是这两个教会没问题，在他写的时候，所以他可以比较集中的把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告诉他们。有的时候哥林多教会这个问题，加拉太这个教会，他就要 address 他那个特定的问题。所以以弗所是他另外一个很喜欢的教会。所以在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想到以弗所的时候，他问安只有两句话，接下来就是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我把这个稍微重一点的字都是跟敬拜有关的。然后接下来就说，在耶稣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种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的缘故，按他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他的儿子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目的是什么呢？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又是赞美他。救赎是来敬拜他的，这恩典是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满满赏赐给我们，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了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为一。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个基业，就是原是那位随己意做万事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目的是什么呢？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仍然是他的名得到称赞。看到吧，你们既然听见真道，又叫你们得到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架构在这里很清楚，但整个的就是在颂赞，无论从拣选、从救赎、我们得基业、圣灵做 down payment 的保证，我们将来承受神自己和神的新天新地，这些产业都是让谁的名得荣耀。基督徒在这个时候都有一个挣扎，说哎呀，上帝非常糟糕，想要自己自我为中心。上帝自我为中心，对不对？如果上帝不以自我为中心，上帝有问题。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只有他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他如果不把他给我们，我们怎么可能得满足？是他造人的目的，也是救赎人的方式，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人不过就是用小人度君子，然后用堕落的人来想那上帝的这个中心，因为他本来就是宇宙的中心，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呢，我没有安息的日子。所以敬拜，你接下来可以看到敬拜接着跟祷告有关。他以弗所书前面十四节讲到敬拜，诗歌是颂赞，就是说他的敬拜的神学在这里表达。接下来他说，因此他一想到以弗所的教会的时候，亲爱的众信徒，我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智慧和圣灵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坐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的组织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来世都超过了，又叫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注意整个耶稣基督圣灵让他复活的能力现在也应用在教会中，使他基督为教会做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每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对上帝的这个敬畏和上帝对他子民教会的荣耀的设计。刚刚我们看完那个，我觉得是很好的一幕，就是说看到教会的丑陋的一面，然后呢教会闪光的一面，这两面就是真就是这样的。因为堕落的人就是这样，蒙恩的罪人，但是神并不看我们是这样的。从圣徒角度来说，他将来他为教会做元首，他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就是让我们能够在这种黑暗的世界借着圣灵看见我们的指望是什么。他接下来跟救恩有关系，这敬拜跟救恩有关系。天使的敬拜跟人类的敬拜很不一样，天使敬拜，天使没有经过堕落，一部分堕落永远没法救赎的，一部分保留的永远是敬拜的。所以这为什么在彼得后书说天使看到福音的时候，他们思想这件事情非常的兴奋。 How this can be， 就是这些人。所以我们这些是救赎的过程。你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开始就讲，我们第一节很重要，你们原来死在死亡过患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所以这两个对比就贯穿以弗所书的第二章，那是你们，只是讲你们救人了，在行为形式上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悖逆之种心中运行的邪理。我们从前跟你们就也是一样的，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去行，成为可怒之子。上帝的 wrath 是在我们上帝，就罗马书这个第一章讲到的，和别人一样的。然而他讲到恩典了，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死亡过犯中，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本乎恩。不仅如此，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请问你们在座的人，有几个人认为你们现在是坐在天上？ Are you believing you are with him in Christ, you're hiding in Christ, actually in a heavenly realm?有多少人这么相信？ I do believe。 我们看见现在的事情，他刚刚讲的他是超过来世的，都超过了。刚刚我们讲以弗所，就耶稣基督借着他受死复活，神让他，就是我们昨天讲的宣教教会讲到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我们今天是常在这样的一个君王里面，他在天庭上为我们代求，我们借着圣灵跟他联合的时候，我们就是坐在天上，我们圣灵已经开始，我们有复活的能力在我们心中开始运行的。这个复活或圣灵的时代已经是末后的时代，是这个世代的人，死在死亡过犯中的人不可能想象，不可能现实，不可能明白的，对他们来说是个奥秘，对我们来说是个 open book， 对不对？但我如果我们小看这件事情，就耶稣说我们还不如这个现今的人，就是保罗说我们还不如这些，就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是比他们还没有指望，就是我们是没有指望的。所以这救赎巨细，你看他接着说有一件事情，他将极丰盛恩典给了教会，显明在后世代看的时候，让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不出于我们自己，乃神所赐。你们应该很熟悉，不出于行为，免得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为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们应当纪念。这里头又开始讲，讲完这个以后又开始讲我们过去了。我们原来是外邦人，原来跟上帝的约没有关系的，就是说跟神没有亲近关系的。这里讲到这个没有受割礼的，是针对他们受割礼来讲的，跟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局外人，没有指望，没有上帝的，是这样状态。可是今天他说什么，我们原来的，这也是跟这一样，他就 running 第一节一样的，再次说原来远离神，今天在这儿。刚刚第一节说什么，原来你们死在死亡过程中，今天基督把你们活过来，你们得以亲近了。这个亲近是一个 covenantal love， 就是说是一个圣约的语言，是可以进到祭司的国度，是可以进到至圣所的这种语言。我中间插一句，挺有意思，每个人对于这个圣殿最后的将来启示录结束的时候，圣殿是什么样的，是个 cubic 对吧？那么有一些人就解释将来的圣殿就是 那么高那么大，这是一种解释，时代论这样解释，它因为 literally 解释字面的意思。但是如果我相信，如果我们回到旧约来看，有一个 cubic 是什么？对啊，就是至圣所，对吧？四就是横长宽高是一样的，他在讲的是什么？对，上的人在这，耶稣最后来了，他就是在这个，所以在这里讲那样的一个，就是在讲这个比喻。所以，来是回到旧约的这些很清楚。所以这里头，如果对旧约有了解的人，就明白这个得以亲近是什么了。我们今天就觉得得以亲近，只是我们的这种中国人比较喜欢的感受好。但是这个真是跟神和好以后的这个成为神家中的人的这种情境，上帝做我们的君王，做我们的父亲，这种亲近感。所以这个讲隔断，在十字架上面的冤仇，跟他和好，我们两下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可以进到父面前。好，接下来进到父面前又回到敬拜了，很有意思，以弗所书这个结构，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客旅，是与神同国的人，是神家里人，并且建在这个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旧约和新约，有基督耶稣为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被同被建造，成为神圣灵所居住的所在。那个 Cubit 是什么呢？就是教会，神居住在教会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是可以到外面传福音，但是神百姓聚集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中间。所以哥林多前书保罗会说，如果有的人破坏教会，神要破坏他，这不是在讲圣灵住在我们个人中间这个事，是在讲破坏教会的人是被神会要败坏的，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这里头讲到说，因为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圣灵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成为我们成为神的殿。所以我们如果以神的殿是什么意思呢？旧约是人罪人跟神亲密关系，今天有一个弟兄说最重要的关系是跟神的关系，我们在想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旧约新约都在讲我们必须要透过一个 mediator。 旧约说要在这个大祭司一年才进去一次，借着这个，然后呢，在这样的时候，是一个，换句话说，圣殿是一个神和人约会的地方，从亲近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到神的帐幕在人间，耶稣基督成就这个，约翰福音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帐幕。所以今天当我们跟他来联合，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来敬拜他，如果不在基督里，没有在敬拜上帝， You impossible， 因为他是那个圣殿。换句话说，我们成为圣殿的时候，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从一个角度来说完成以弗所说的这个敬拜。为什么 gathering 这么重要？这个 assembling， 神在这个中间。所以旧约的诗篇会说，神与百姓的敬拜为宝座，灵恩派用这句话，但是事实上是在讲这个圣殿，因为我们成为他的圣殿，他跟我们在这里一同的，这个非常重要。好了，接下来敬拜跟祷告有关，他续期叫我们刚强起来，我们最上非常熟悉的十七节，爱心有根有基，然后跟圣徒一同明白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有人就是说这长阔高深是那个 cubic， 不一定哈，这个解经有点牵强，但是你往下走就是说要让我们超过我们所能度过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在耶稣基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他在教会中，在耶稣基督里要得到这个荣耀，我们很难想象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以弗所书还有其他书特别讲到说，让天使看见这个奥妙，来感觉这个敬拜，就是感觉神要教会成为一台戏，让人来看的时候，看来把荣耀归给神，让我们来 demonstrate 上帝的 power 在我们这个卑微的器皿中是怎么来彰显的。所以呢，因为这样缘故呢，跟很好，我正好也预备了这个诗歌，因为其中一个，这个是一个现代的圣诗，我们把它翻译出来，我们就唱英文好了。The Gettys Music， 你们牧师也挺喜欢的，我也很喜欢。 所以呢，我们就来唱一下这首诗歌，就代替你今天的敬拜啊。你们在讲敬拜，我来把这个刚刚那个地方打开一下。你们唱过这首诗歌吗？ 有没有？ 没有哈。这歌反映出这个很好的这个我们敬虔的生活。哎呦，这个我怎么不太会用这个？点那个。Mike.com, your word. Speak the word. Okay. Speak the word. Speak, O Lord, as we come to you. 喜欢的 In Christ Alone， 我明天会唱，对不对？这首诗歌也是他们写的。那么这现代的圣诗仍然是有一些很好的特征来表达信仰。要不要再唱一首？ We are in the worship, right? OK， 所以我们再唱一个根据经典的爱尔兰的名曲然后改编但是新填的歌词，这歌词表达的挺好的。唱的比较慢的。What a grace is mine. And 向自己死是很不容易的哈。这两个诗歌都比较慢哈，我们结束的时候再唱一个快一点的诗歌。当我们来想敬拜和救赎的时候哈，我在想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教会在这个敬拜中的挣扎和成长。因为包括我自己，就是如果作为牧师不是一个敬拜的人，教会不是会成为一个敬拜。我讲的不是这种唱歌特热闹，就包括我们真真就是很深的在一些地方来反省自己，反省我们的生活，反省我们的侍奉。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冲突，也有很多的挣扎，所以在我们教会中有一个现在形成了一个传统，就是说我们不是前面讲到过我们有三个方向教会要走吗？所以每年轮三个完了以后呢，我们有一个 restoration， 有一个安息，或者有一个更新，就是走完以后我们一个更新，更新完了以后重新得力，再预备，这个时候有很多的反思，很多的调整，预备下一个阶段打美好的仗，就是包括我们家庭我们个人。所以今年呢，实际上呢，我们教会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更新的这样的一个年龄，这样的一个年纪。所以呢，那我们在预备这个教会的敬拜的时候，我们就会思想说我们怎么来让弟兄姐妹都能够经历到这样的事情，能够真正在神的话语中来得力量。我们做的几件事，一个我会待会讲我们怎么安排一年的这个程序，怎么安排我们的，因为我在教会中不是一个我，是一个讲员，我们需要我们不同的人都要一个方向走，把不同的恩赐分给神的教会。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我们教会经常是按照一本书卷来走过的，但是即使任何一本书都是可以回到基督为中心的，因为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所以今年我们就选择了这个出埃及记，救赎和敬拜作为我们的主题。然后同时呢，我们在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团契，我们的主题也是在我们的更新品格方面。所以呢，我往往是做这个事情呢，是先有一个思路跟我的英文牧师去商量，商量完了以后呢，我们去年是真理，我们就选择约翰福音。那有的时候会选几卷书，我们也做过，我们教会在建堂的时候，我们选择了，就是说尼希米、尼玛雅这些旧约的圣经，然后在还有一年是你刚刚提到中国奶粉这边经济风暴，大概2008啊，那时候我们就有路德记，然后新约的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好像是史叙了他的前书，然后就这些就是来预备。所以往往是说我们的长职很重要，就是我们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教会需要。所以我们那三个方面不会说是机械的轮流，而是说到下一年，我们当时我记得很清楚，那年挣扎的时候2008年，我们可以选真理的柱石这个方向，也可以选择友爱的家庭，但是面临当年的那个经济风暴的时候，大家都说愿意活出上帝的爱在这个家庭中怎么彰显。所以当我们选择那个的时候，我们就选择刚刚路德啊什么这些，最后真是有很多人学生失业的时候，教会弟兄姐妹就有奉献给这些，就是学生没有 scholarship 了，我们就真就是真奉献，就会有几个人跑到教会来感谢，他们不是基督徒，然后他拿到这不是很多的钱，几百块钱，但是在那个时候有些就是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他们透过学生会，他们告诉我们哪些人最需要的，我们就把钱给出去了。因为我们当时分了我们的 mercy 10%的这个5%的这个呢，没多少钱，可是有1/3给教会的会友的，1/3给我们周遭的邻居的，1/3给世界的，所以可能给了非洲，给了中国大陆的领养的孩子。所以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很刻意的 在我们那年的主题中，就是力图是说我们的信息和我们的行为是非常注意这方面做的。其实当你就是实际上你刚开始只是这么想，但是神就会把这东西带到你的面前，你就发现哇，真是可以做的，并不是你会知道那一年就是说哪个学生会有，但是2008年因为就注意到2009年这个问题，我们2008年这样预备，2009年就是那样做了。那么所以我们就后面才来选择真理，就是这样调整，神会有点引导。那我们就来用这个今年做一个例子，就是当我们来选择这个的时候呢，来看我们今年的，所以我们就会把一个季度来选出，根据出埃及记，我们选出前面一个季度是这个脱离奴役迈向救赎，大家都很清楚摩西的故事，整个在他们到红海之前，整个是之后的十灾，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 deliverance， 上帝怎么样来惩罚埃及人，是他的百姓。所以到了12章，正好我们也赶上我们的逾越节，所以在这里头安排的时候，我们考虑很多的因素，就是这里我觉得是蛮大的一个挑战，对我和我们长老，因为我们要考虑到 Christian calendar， 考虑到一本书卷，所以我们基本上在这个里头呢，我回头再来讲一些我们的理念。第二个季度，那就是圣约的人生和救赎，这个是在到这个西乃山之前颁布律法之前，包括他们过了红海之后的这些挣扎，这几大障碍，水的问题，饭的问题，外敌的问题，内乱的问题，怎么样治理教会啊？18章对吧？就是叫了这个 Jaslo， 就是那个摩西的岳父，告诉他怎么开始由10副长、50副长、100副长、1000副长。所以这个，那么到了后来律法的人生，我们中间有一个调整，所以我们到今年，就是到下半年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就尤其是敬拜方面，到后来救赎以后是为了敬拜他，这个我们就会插入很多希伯来书。那么怎么来做呢？就是说我们是前面一个星期一个月有四个星期，最后一个星期我们是离开出埃及记，可能在诗篇或者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这里安排，你看主日学跟这也有对应的，在主日学里头呢，我们有这个整个的用的 Design for Dignity Richard Pryor， 这就是把约给大家讲了，然后加拉太书来讲福音，这是第一集的，第二集的这个就是重复了，就没做成，看到吧？本来想做三字头的，应该一字头、二字头和三字头，这个呢就做的又差，因为这个就是这样做，最后改了，现在把这个 Mission Perspective 放在这个时候，所以我们有如何读圣经，现在也是调整，中间这个东西都有调整，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是把主日学呢，有几门课跟这个敬拜有关，比如说今年一定有一个主日学跟敬拜是 Worship at the Church Family 的 Individual， 现在是吴英长长老在带，我们用的是 John Frame 的那本书，然后从旧约到新约看整个敬拜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怎么带领弟兄姐妹的敬拜，来反思我们教会今年的敬拜哪个地方可以改进的，不光是投平人做得漂亮，因为中间有很多人就会有这个放错了，然后大家就会注意技术问题，那我就故意大家说技术问题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呢毕竟一个教会从过去敬拜的时候10分钟前到现在是来一个小时之前开始练习敬拜，这我觉得已经非常感恩弟兄姐妹愿意这样来做，就是说他们预备，然后我们也来祷告，所以这个是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不会这样的，但是人们在每一年你在你的一个方面来滚的时候，大家都是愿意往前走一步。那我们通常也有些安排，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在这个 ministry 安排中我们有几件事情，第一个我昨天已经谈到说我们的敬拜的第一个星期呢总是联合在一起的，然后我们有联合的圣餐，然后呢我们有祷告，说有6个月是为生命祷告，有6个月为侍奉祷告，单双月，然后我们的最后的这个 sermon 往往是一个 thematic， 就是我们谈到说主题性的讲道和释经性的讲道在我们教会是被认可的，就是我们主要都是释经性的，只不过一个是按书卷性的，一个是按的一个主题来 organize， 比如说讲到诗篇关于艺人发达的问题，那我们就会谈到 Wall Street 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sermon 安排，也是用这个时间呢 无论是主题性讲道和这个福音性讲道呢，这个时候就弟兄姐妹就知道我们最后一个月的外来的讲员最好会安排那儿，或我们自己的讲员。总是主题性讲道呢，容易对一个对圣经一点不熟悉的人容易 relate， 对吧？释经性的讲道呢，你可能讲到旧约讲新约他马上就 lost 掉，但是主题性讲道他容易跟他发生关联。这也是我们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说最后一个月最后一个星期是主题性讲道，请你邀请来。然后我们也会把小组的祷告，你知道吗？我们昨天谈到放在这里。所以我觉得 integration 非常重要，这个不是一下到的，我们现在在尝试这个，觉得有点甜头。所以我们有你看 monthly evening 我们祷告也是最后一个星期，正好跟最后一周那个星期天能对上。所以我们会轮着这三个月，有君王是注意他的带领的 program， 祭司是注意他的关怀爱心的照顾，然后教导是先知的功能，这样希望一个教会呢是比较平衡的在成长。那我们也会在一年一开始会有这样一个沟通，我大概一般是十月份告诉我们长职，就是十月份跟已经有一个计划，到十二月份把 calendar 全搞好。这个呢就是我在一月份跟所有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在 combined service 之后第一个星期嘛，我们就来分享整个今年的计划，让他们知道教会将来是因为我做了一个那个你们牧师很厉害，他在读书的时候就给我很多东西，告诉我去该做什么。然后有一本书就是发现你们教会的这个 personality， 然后我们就做了我们长职的 personality 一次 retreat， 然后我们全教会做了一次 personality。 做完以后呢，我们是组织计划型的，所以呢我呢原来不是这样，我就更凑我们教会的这个大部分会众是那样的。我是他跟我看法不一样，反正我按那个做完以后我不是很懂这个 inside， 但是我照葫芦画瓢做完以后呢，我是属于这个关系型和这个激励型的这种人，然后跟他们两个是对应的轴上的，所以呢这样两个都可以在这个上我有 flexibility， 但是我就更多的是做一些 planning， 这样我们可以有弥补。所以这些计划呢你看包括我们选执事，然后我们的 retreat， 然后新的执事案例长老的案例，然后我们一年本来是只有两次的受洗，就是一般来说就是 Easter 和这个 Thanksgiving 或者 Christmas， 然后呢我们加了夏天，因为夏天我们发现是家庭很重要的一个季节，所以我们在选择父亲节呢来为我们婴孩或者成人受洗。那我们教会因为是改了宗的，所以为允许婴儿受洗，为这个地方待会儿我会来讲我们中间面临的挑战哈。我是想要借着这个分享把我们的问题也告诉大家，然后呢我们可以一同来成长。你看到了现在我们这个今天到这儿，我包括我们要走的时候哪些人不在，这个 Labor Day 是我们 retreat， 我们今年能找到我老板来带领我们 retreat 一两堂，接下来是我们自己带。然后这个 John Tra 来不了，我们就换别人，就没有这个了，就改了。然后这是我们团契杯，谁来做什么事，就是把这个基本上我给他做了这个，我只做这边的，我做完这以后给执事长老们都做了这个，后面这个呢是执事会开会的时候他们来填这个东西，哪个执事管这个他们都填了，填完了以后呢就跟他的负责的，比如说如果我们Christmas 是 Evangelist 的 meeting， 那就是 local 的宣教的执事承担这个责任。如果说感恩节我们那个聚会是一个家庭团契的，那我们就团契的执事担当这个 coordinator， 他可能安排每一个小组做不同的事情。所以这样的话我都不做这些事情，我就是祈祷传道，但是最初我要把一个 template 做好，以至于别人可以 fall in right place， 不然我们就会 chaotic， 每个人就是老打仗，都觉得很忙，这样做完以后不觉得很忙，因为每件事情都有预备了。那我们是那一天因为是这样，我们就为敬拜方面的祷告，当时就是按照这些东西会列出来，大家就来祷告了。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只是很快的给大家讲了一下我们怎么计划的，在这个计划过程中有问题吗？因为大概只有长老和牧师们会想这些问题，但是呢如果我把牧师长老的想法告诉你们，你们就知道怎么来配合，这是我给你们讲的目的。 我中间有一个，看好这个怎么跳掉了？我本来是要讲，是不是在另一个 slide 里头？我要把它拿出来，就是关于教会的一些重要特征的。我怎么拿抓错 slide？ 我觉得我是刚刚回来抓了一个。现在有什么问题？我来把这个 slide transfer 过来。有问题吗？咱们休息十分钟怎么样？让我 make 这个 fix 这个 problem， 我肯定是搞错了一个。休息一下好吧，这样我就可以把那个东西拿到 finish。好，对，你把我那个 十分钟 break， 别跑哈，下面是很重要的部分，别回家，千万别回家。对对对对，现在属于 tour 的 time， 试用期。哪一个时候讲了这个？因为这个地方有关于教会敬拜的，然后再进入这个团体。拜或者我们小组整个方面侍奉的事工方面和信息方面安排，但是在这个侍奉中有哪些是我们背后的教会论的根基呢？就是在我们敬拜侍奉中，我一开始是讲了以弗所书，我们一块儿就是借着读这段长段的圣经来感受一下，即使不解经你也会被神的话会有所改变。那这个是被拔掉了还是？在哪一个东西？哦，摁在这上面，现在就好了。哦，嗯，到哪儿？放到哪儿？这就好了。哦 ，OK， 这就好了。OK， 好。你们如果看过这个 Ed Conley 的那个 Matrix， 他特别讲到，就是一个教会的侍奉，有三种方式来侍奉上帝的，三个目标。侍奉上帝，第一个目标是以敬拜上帝来侍奉他，这是直接的侍奉上帝。第二个的目标是以侍奉，就是他是以侍奉养育圣徒来服侍他的，我这个打字，这是间接的侍奉上帝。第三个是以服务世界来见证基督，也是间接的侍奉上帝的。所以他把它分三类，就侍奉上帝，侍奉上帝的圣徒，侍奉上帝的世界，被造的这个世界，不是指的这个。说这三个方式是我们被召，所以我们当敬拜的时候特别是集中在第一个对上帝的直接侍奉上。因此呢在一个敬拜的设计中，唯独上帝的荣耀是以三一真神的荣耀来吸引会众，就是换句话说 God is one audience， 神是在敬拜的主角，而不是我们唱诗领诗的人，甚至都不是讲道的人。因为这个一样的，就是整个是上我们讲出来是上帝的荣美来吸引人的。那么但是同时呢，圣经也提醒我们敬拜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说要成全圣徒 edification。 所以这个呢就成为敬拜任何一个敬拜活动，上帝是中心是主角，然后借着他的敬拜我们可以有 benefit。 所以 John Frame 就会提醒这两个 primary 和 secondary，这两个都是 不能够，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容神一人，对不对？那在敬拜中也是这样的，不过就很清楚的是说，第一个是唯独上帝的荣耀在敬拜中是相当的清楚的。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我去过原来崔牧师教会，他们是很有次序的来敬拜的。那么敬拜的方式上面，这个就是说上帝是指挥者，他给了我们一个乐谱，就是圣经，这个是按照圣经的教训来敬拜。但是圣经的旧约有些地方是 prescribe 讲得很清楚的，在旧约中敬拜，到了新约相对来说更像这个synagogue， 有点像犹太会堂的这种敬拜。所以这个使我们今天的这个新约中的敬拜呢，特别是在这个上帝清楚写明的地方，我们要尊敬他。但是同时呢，在新约的敬拜因着耶稣基督的成就，给我们有两件事的提醒，仍然是有次序，但是是自由的敬拜。这个是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说，讲到说你们如果没有次序的话就会混乱。同时又谈到说我们敬拜呢，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提到说以心灵和诚实，或者说圣灵和真理里面的敬拜可能更合适。所以在这个时候敬拜的风格呢，在这个问题上教会呢是打过很多的仗。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怎么样，对一个年轻的教会也会在选择我们是有过挣扎的，不是没有挣扎的。神学院的训练给我们很多的帮助，然后外面的唱的各种各样的歌你怎么来分辨，我们领诗的人。所以在这个里头敬拜风格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敬拜的活动和态度。这我讲个笑话哈，这是一个天主教的笑话，真不真我就不知道了。你知道刚刚我们看教会历史的时候呢，有 Jesuit， 就是说耶稣会，还有方济，然后也有这个 Franciscan。 那这个 Franciscan 的这些人呢比较近前，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让他们这些修道士祷告到深夜，他们坚持不住了，所以他们说我们能不能抽烟呢，这样可以提醒哈，就像我们今天能不能喝咖啡哈，一个问题哈。然后呢他们就申请这个教皇批准。那教皇呢，就是他们的问题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到了半夜了哈，这能不能够抽烟提神。然后说这个不行的，这个是捆绑，然后就说不能够。然后呢有一次他们就是天主教是大一统，下面有很多的小宗派哈，我们基督教是没有大一统，有很多的这个，其实很有意思的。所以在他们有一次大的这个天主教聚会，所以有这个方济会的，也有这个耶稣会的。然后呢他们这个祷告快睡着了，这个耶稣会的人不行了，就开始抽烟了。哎，他说你们怎么可以抽烟呢，受血家哈。然后他说哎，我们这个申请没有批啊。然后他说我们申请批了，他说怎么批的呢，哎，他说这个耶稣会的人聪明啊，他们有很多博士啊，所以他们说我们批准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抽烟的时候能不能祷告。我因为神说的我知道这是个笑话哈，就是你是不是圣经讲我们随时随地祷告嘛，对不对？所以我在坐睡躺卧起坐都应该祷告，所以他我在抽烟的时候那么祷告哈。然后所以这个教皇就批他们了，这是一个玩笑。但这个玩笑背后呢是讲到这个我们的态度的问题，活动本身是一个外在的，但是内在的这个心灵和诚实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风格里面我们会要想到这个问题，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一定有文化的因素，这个因素一定是不能超过圣经的。但是在中国的教会里头有的时候可能文化因素会大过圣经的因素，因为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这个，我们对超越的上帝在我们文化中是比较少的，我们的文化是这个横向比较多，对不对？ Be honest with me， 就是我们是孔夫子就讲我们横向的关系嘛，所以我们所有都是 horizontal 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来到至圣的上帝面前的时候呢，我们总觉得对一个这个上帝的俯伏敬拜是很奇怪的，对人的俯伏呢是可以的。所以呢我们很注重这个 horizontal 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在敬拜中我们教会也会当差不多的时候就会彼此问安哈，就是有这种的，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垂直和水平的方向。那么对于诗歌来说，我不知道你们教会至少我现在唱下来，我不知道你今天晚上安排的诗歌是哪几首，告诉我可以吗？啊，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啊。哦，这是古典神诗啊，十八世纪，基督精兵哦，很好。那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个就是百合花，这个是这个华人的作曲的，应该是，还是也是西人的，我不知道这两个。所以你们显然你们不怎么唱什么小敏的诗歌的是吧？比较少，对，因为的确它里头的就是有的方面就是说没有太多的这个圣经的这个真理方面，就圣经方面。那但是呢，就是还有一些现代的诗歌，我听你们那牧师说，你们也选现代的圣诗。刚刚我唱的几个，就是我们选的是现代的圣诗。你可以看出来，圣诗里头是有真理在里面的，就是不像这个我们团契唱的一些诗歌，对吧？我说明天代表你的心情，然后我们就唱耶稣呢，然后我们今天就唱耶稣能够改变我的过去，其实是对的。但是那个呢，是我们在宣泄我们的情绪，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更多是见证的诗歌，而非是 proclaim the truth 或者宣扬，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是不太一样的，是可以吸引一些人。但是呢，这个慢慢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把人提升到我们刚说的天上，没有多少人觉得在天上，因为你老都唱地上的东西啊。这个因为星期天有的时候牧师这样的。有一个教会，我参加一个训练的时候谈的，就说为什么星期天跟星期，他就是谈到这是 Anglican 的教会，他说我星期天就是要跟星期一不同，不然就不是星期天，就是是有一个距离感，这个距离感让你做一个 adjustment， 说这个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时间， It's different from Monday and Saturday， 那他就觉得被 energize。 有的人觉得星期天跟星期一样很 energize， 我觉得可能很难久，因为每这个主日就是跟平常有不同的，不然不叫分别为圣。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难拿捏的，就是说不是说刻意的要变成那样，而是说如果按照圣经的这个楷模呢，你真是带来这个敬虔的这个气氛，这个敬虔的气氛是被你在敬拜中 cultivate 的，而不是说就是在你的诗歌的安排。所以在我们教会是两个都用的，古典和现代诗歌，不过就选的时候呢我们比较小心，我是最后一关，他会记，就是他们选择以后都会告诉我们，然后中间呢有一首诗歌会跟那天的讲道有关系，就是我要求他们的，就是跟这个主题有点关系，其他不一定有关系。那刚刚我提到就是诗经讲道和主题讲道，这个对我有点突破的，就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神学院的教育圈子，我想那个崔牧师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都是华人教会呢，原来是比较主题讲道的比较多，诗经讲道比较少。但是慢慢更多的教会，如果你看李定武牧师写的这种诗经讲道，或者已经翻译出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都注意到这个诗经讲道跟主题讲道的差别。所以我参加过一次 Ligonier 的 conference， 然后呢很有意思的，在这 conference， 因为我们是讲诗经讲道的，当时有两个讲员，一个是浸信会的，还有一个是改革宗的这个 Joe Beakey， 他是在 Puritan Seminary 做院长，他也带领一个教会。然后我们就问他，因为下面坐的全是牧师嘛，所以我们就问他说，这个那么主题讲道怎么办，你怎么安排你一年的讲章？那么他们是一个改革宗的教会，所以他是这样的，一半的年就是说从这个 Christmas 开始一直到 Easter 到这个降临圣灵降临节哈，五旬节都是按的 Christian calendar， 就是说这样就有耶稣基督，就是从这个以后他按照这个来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平，就相当于走过 Life and Ministry Christ， 走过这一圈，让人真正经历到这个，他是这样主题来安排。然后呢中间的这个 Summer 的期间呢，他会有其他的安排。那么星期三的讲道呢，他们因为有 Evening Service， 星期三讲道是主题讲道，就是他们海德堡要理问答，把他那里头的经文拿出来，不是讲那个他们的，就拿那些经文来讲圣经的真理，仍然是释经讲的，但是主题是今天讲到关于什么上帝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任何一个主题，关于耶稣基督做君王的，他可能选择不同的这个来讲解这个耶稣基督的君王，他的属性，就君王在我们生命中的应用。所以他们有这样安排，所以当然大家都说实际上他这个系统神学有他的价值在他的不同的地方，所以要完全你看你教会是怎么样的安排。所以我们教会就选用了 一个月最后一次是主题讲道，仍然是释经的，就是要解那段圣经的。我们甚至安排过《使徒信经》12段，一个月就是讲一次。所以我信圣父上帝，讲一段经文，就是关于上帝的属性的，找出一段经文跟这个有关的，我们来讲那个主题。哦，很好。新约的教导呢，我就是说你要问这个圣经神学的这些老师，他们会比较，你如果看希伯来书或者使徒行传的讲章，对吧，你一定要你分析的实际是分析这些讲章，大部分人都会认为希伯来书很像是一个讲章写出来的，然后呢跟保罗其他书信不一样。那保罗的呢，就是说你可以在使徒行传看到彼得的讲道，保罗的讲道，在这里头分析呢，看上来呢它更像是圣经，就是说这个纵向式的圣经式的圣经神学的讲道。但是呢，你比如说17章就更接近主题讲道，它先一开始说宇宙，当然你也可以说创造开始，宇宙万物的神，不做人所造的殿，到最后讲到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说今天你们如果悔改的话就怎么样。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有 Ed Conley 会这样认为， John Frame 认为是这两个都可以，就是说他们俩会不一样。对，清教徒是 doctrinal 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因为这个你要看系统神学家，他就认为他有了价值，所以因此呢我们觉得是，就是说但是一定是要从圣经里出来的，这样的话大家他有 convince。 有的时候我们讲出一个教义的时候呢，是对圣经的总结，但如果我们不回到圣经中呢，我们就把弟兄姐妹的那个从神的话语中的那个，但是我们要 guidance 他们，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要回到圣经，是这样。所以看看说这个教义的总结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所以这为什么还是拿圣经来讲。这你问他了，就不用问我了哈。对，这是这样的，这读 THM 就跟 MDiv 有差别。在教会中圣礼呢实施有的时候会放在里面，那么圣礼的实施中呢实际是有很多的，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圣礼实施是怎么样的，圣餐洗礼，对不对？那么你们的圣餐是一个月一次还是每个星期都有？所以每个教会会不一样，有的教会每个月每个星期都有啊。那洗礼的几次？一年两次。我就发现这个洗礼的数字越频繁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不是讲这个数字会决定人多少人得救哈，似乎很奇怪的，当我们增加中间这个时候呢，就会在那个时候有人要受洗，就我们原来只有两次，我后面加了这个，然后就有人在，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他原来就会等到那个时候，有的人没有等的时候回国了，所以那或者说对 special case， 然后父母亲这样的，所以我们都会现在今年就要加两个人，就是他等不到这个，他已经决志可是要回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 flexibility。 这地方有没有问题？就是在你们的敬拜中，你们教会是传统没有什么现代诗歌是吧？都有，有现代诗歌哈，对 50-50， 对，我们也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些中国人写的诗歌，好的话我们也可以用。那敬拜的时候，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叫 Sacred Sensitive Church 哈，有各种各样的，所以你们教会是怎么样的呢？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讲到是只是对，就是敬拜只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两个都可以兼顾，还是说有重点？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OK， 圣经怎么讲的？圣经引不同地方，比如说你如果说哥林多前书4章，就是说如果外邦人，就是不信的人到你们中间，他说神真在你们中间，换句话说他要能听得懂，对不对？就是他进来了以后呢，他可以因为仪式被吸引，也可以因为我们的 reverence， 就是我们对神的这个虔诚被吸引，也可能因为我们对他的热情的接待，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上帝的形象，所以这些都可以 affect 他们对这个人的讲道 和我们的敬拜的诗歌带领的时候是有这个不同的，但是就是在这两个之间的兼顾呢，有一部分人就觉得说哦 ，seek sensitive， 因为是还有一些人就是绝对反对，说这个不信主的人就根本不可能听懂道。那在这两个之间呢，我相信我们教会应该是比较平，就是说，的确真正要产生敬拜的一定是基督徒，但是呢，的确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对不对？听道是有传，就是如果他不听道、听不懂道，他怎么可能变成基督徒？所以呢，肯定是有兼顾，但是我知道 primary 的话是对基督徒讲。那么你如果你不注重这个，非基督徒他在我们中间的这个，他进来都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是 die out。对。这不对。对对对，那就不是高，对，其实高什么就是在这地方我们要注意，就是说我们不是刻意的要来冒犯人，而是如果是这段圣经要这样你就要这样讲，这段圣经是要 comfort 我就要 comfort， 这段圣经如果是 condemn 就要 condemn， 这个才能够，就是说保罗说如果我们个人不要绊倒人，但是如果这个人被什么福音绊倒了，那是他的事儿了，就是说这个真的是这样的，所以福音是有挑战的。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有的就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 We don't believe gospel， 就是我包括我们的，就是我们从功能的时候在这一刻我们有的时候一说这哎你不信，这个另一个人一听这句话觉得是你是打我一棍子，是我是下地狱的概念，但是圣经中有的时候讲我们不信不是这个意思，圣经说我在这一刻是不相信，或者我在这一个方面不是相信上帝的话，所以我们要敢于说你这个时候是不信的，我不再讲你是非基督徒或你下地狱，我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不相信上帝的应许，教会敢不敢说这样的话？我觉得比较难说的，就是一般人不敢说的，所以我就会说从功能上你现在敬拜的不是上帝，功能性你敬拜的是工作，现在你敬拜的是你的权柄，敬拜的这个偶像或者敬拜的某一个对你解释说得通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所以从敬拜的风格完了以后，我们看敬拜的内容，这个大家应该比较了解的。敬拜内容，你们觉得应该在你们的敬拜流程里头，你们在教会这么久了，你们教会的敬拜流程是什么？你们透过哪几个方面来敬拜神？每一件事都在敬拜神，对不对？你们宣召敬拜神，唱诗敬拜神，圣礼可以敬拜神，奉献金钱可以敬拜神，祷告敬拜神，可以说很多，还有什么讲道当然敬拜神，然后彼此的团契也是可以来敬拜神的。所以讲道来敬拜神是宣讲圣言，刚刚我已经提到这个，然后祷告来敬拜神，这头我跟崔牧师比我这个做的会比我好，他可能有带领公众性的祷告，然后在这个有一些教会会有同声的祷告，尤其中国的家庭教会和三教会都有同声祷告，就 concert prayer， 然后灵恩派可能还有 town 的祷告，那这个你要按哥林多前书来看了，所以我们教会是没有这个，就是在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就是有公祷有没有开放给大家来祷告，这是不一样的。好像在中国教会我看我回去的时候他们都有打开讲，当你是给弟兄姐妹说祷告的时候每个人都开口祷告的，我觉得北美的教会是一个没有太多实践祷告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讲解说服我们的理性是很多的，所以我们倒过来呢不是以信求知，是有求知然后相信，所以在无论在进化论的问题上，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最后会摔一个大的跟头，我觉得不是 by faith， 圣经说是 by faith 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所造成的，我们需要用这些其他的 process 了解这是可行的，但是当这些 process beyond 的圣经说的时候呢，我们要刹车了，不要是因为我们的理性要满足这个东西最后我们就来满足这个，因为能够说服我这个是不是 by faith 是 by ration， 本来两个不矛盾的， 但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是理性的扭曲，然后我们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降服上帝的道，然后觉得人的看法比上帝的道更高超的，就是这样。诗歌的敬拜，这是有不同的，有的人就讲只唱古典的诗歌，有的人唱现代的诗歌，但是现在目前电视剧倒是 convergence 比较多，你们也是这样，还有一些比较保守的就只唱诗篇的。当我讲这个的时候呢，其实我发现华人教会唱诗篇是一个好事，但是我们没有怎么唱。我觉得天韵只有出了一集叫西边的树，我们是不怎么唱诗篇的。我们虽然我觉得我们教会不应该唱变成一个唯独唱诗篇的，但是似乎这个唱诗篇的教会的，就是我们的诗人诗里头没有太多诗篇的，其实是 big loss 的 church。 诗篇是在大卫的时代专门就是来敬拜的，他写出来交付给这个诗班班长，然后谱了曲就开始按照这个来唱的，但我们不唱，所以我们很不熟悉的。你知道诗歌的力量很厉害，我举一个例子吧。我们这个时候，我长大的时候是快要插队，所以我们就唱一些歌什么。以前当然唱这个各种各样的红歌哈，但那个时候唱一个比较歌，青春的岁月什么，就是关牧村唱的啦，像条河。那这些歌唱的时候，你就发现岁月的歌就跟我们伴随的。你发现很多的圣诗呢，你是背不下来的，但是你能唱出来，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你一唱奇异恩典，你背不下来，但是你可以唱的。诗篇也是这样的，本来是安排来这样唱的，你们可能会唱23篇，但是其他诗篇都不会怎么唱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在 Isaac Watts 的时代改了很多的，把它变成以基督为中心来重新来带领，这个是很好的。但是诗篇的有一些诗歌今天是这么不怎么唱，所以我们就当我们面临危难的时候，我们几乎想不到一些神的话的。对，你书边哎，对，也有一些 scripture， 比如以弗所书的一些歌啊，他们会唱。因为你可以看到在圣经里头有几段就是被很多人认为很可能当时的 hymns， 比如说这个提摩太的是后说前说，就是说也道成肉身讲那段，让天使看见被传在万邦，那个就是圣诗啊。然后在罗马书结束，他也是这样的来表达。所以呢，这个圣诗呢，这个传统呢，实际是在里面的。所以我们的敬拜里面，诗歌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有好的写好的圣诗，我们不能写，只好可以翻译。圣礼中的敬拜，在我们教会最近就是说有一点点不太容易，就是说我们有婴儿洗，我们刚开始没有，然后等我们加入宗派之前呢，我们已经有了。但是那时候有这个婴儿洗，还有一段时间还有这个奉献礼，后来我们把奉献礼取掉了，有婴儿洗。然后到了后来以后呢，就是婴儿洗的后面，我们就意识到这个圣礼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婴儿的孩子要等到大了以后见证礼了以后才能够领圣餐。可是有一些孩子呢，我们他的父母亲呢就让他绝志了，他可能5岁7岁，但是不是很清楚。那这些呢绝志之后呢能不能领圣餐就变成了一个 gray area 了。因为原来这个有些弟兄姐妹他孩子一长大就一生下来过半年一年他就受洗了，那这个就是他会到时候有见证礼了。那么还有一些我们中间呢，我们是鼓励人来，如果在这个1岁的时候可以受洗，那5岁的时候更该受洗，但5岁的时候孩子已经有愿望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变成他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但是这个决定能不能够让他成熟到可以领圣餐的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决定，就是说如果不能够 pass interview 就不能。结果呢我们前面两个都不能 pass interview， 他们就等，结果又赶到另一个家庭，他从基金会来的，他的老大和老二要一同受洗，老大呢 pass， 老二没 pass。 哦，这就不干了，给我打电话，他说祷告到一个地步，神说一定 miracle 明天要发生呢。然后结果那天就没有让他受洗啊，就是没有让他领圣餐呢，他很不高兴。然后呢过了2天没有来教会，然后他们要在家歇一会儿，然后也给我们打电话，他说我也不会去其他教会，但是我就转不过这个弯儿。然后等他晾了一段时间以后去探访，跟他谈这个事情。然后呢最后就是说他说孩子情况，他讲了这个家原来是 认为他信主时自动就是自己到时候上门找他了，所以他第二代孩子他不太 care 的。结果这个老大信主影响老二以后，老二其实是刚开始是想要，可是并不清楚。所以呢，在因着这缘故呢，爸妈妈开始读圣经。因为我讲这个圣餐，我说圣餐里头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如果他不能够分别本杯，他吃喝自己的罪了。教会从这个角度来是保护这个孩子。你现在你愿意让这个孩子承担成人这个负担吗？我认为我受不起。但是他呢觉得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应许上孩子没用，所以两个人不同的 perspective。 然后之后呢探访的结果呢，之后就是说那你要再来上课，我再给他教，他就来上课啊。他们本来学琴的时间 cancel， 最后这一家 turn over， 他们原来星期天去弹琴的最后把那个 cancel 掉了。他们原来早上改一直不肯改，我们为他们祷告指出很多遍，你为什么星期天上午，你甚至放在下午都可以，但是他们都喜欢找一个最好的 piano 老师，那个 piano 老师排得很满，到最后都排到星期天上午了。他们家因为教钢琴比敬拜更重要，最后就是这样。但是神用这件事情 turn 这个家庭 over， 我不是说他们现在属灵一塌糊涂，而是说因为这个孩子的缘故呢，两个人开始读圣经了。他说牧师啊，我在这个哪个地方受洗的时候我都搞不清楚这个圣餐意义啊。我说你的经历不能 define 你今天做什么事情，但是人总是被经历的。但是我就觉得神很恩待我们，就是这个关系中他觉得我也很 stubborn， 他也很 stubborn， 然后我们的因为牧师也是因为不行，然后我们的长老也认为不行。然后在中间我们 interview 的时候，我们就有个漏洞是什么呢？我对成人 interview 有写了一些东西，让我们的不上课的这些执事去 interview。 然后呢婴儿的这个就是这个小孩子 interview 我没写，所以那次我们找了我们的那个 director 的神学生，他不知道怎么 interview， 他完了以后就说可以了。我已经警告过他，本来是应该 children director interview， 那天他正好不能来，我们就换了 youth director。 youth director interview 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做。结果父母亲从他那里听到说是可以，可以意思是什么的也不知道，可以当然可以受洗，但是说不能领圣餐。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面子文化，你知道中国人来说，哎呦这个人他不能领圣餐，他管两个孩子会攀比。你看到中国人的文化是这样的。但是最后神就用这个关系，到最后这个孩子我给他讲那个三福五个手指头，给他讲福音，让他在受洗的做见，就是在领圣餐。他最后领圣餐了，现在这个八岁。然后这个事情之后，我们现在教会规定十二岁以前甭管你什么时候受洗，你就等到十二岁以后再来查。我们本来是有一个 flexibility， 但是我就发现那个我太 flexibility， 最后给自己 create 很多的 problem。 当然对这个家庭来说呢，他们是被改变过来，然后他们 piano 感。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呢，是我们在圣礼中的一个挣扎，也是在教会转型中的这个。但如果我们足够的谦卑爱他们，然后 firm 温柔的解释，但是就我那样搞得很累。对，因为他找有不同的，我问过他们，他们三个都用。对，是的，是这样，七八岁是可以的。对对对，就取决于那个啥。我们就是在考虑这个的话，我们这些实在找不出来，因为发现这个问题呢会比较 disturbing。 然后呢七八岁的时候呢，就是说我觉得我能够 discern 也是非常有限，因为我们都不是神。然后父母亲觉得行了，每个人都有不同，所以你最后呢就像吴英强我们的长老就觉得说，哦牧师这问题太难了，我这你还是干脆规定十二岁啊，就简单多了，他是愿意 process。 然后那这个是一个例子，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的挣扎是一个好的挣扎，因为有的人根本都不在乎这个圣餐。那还有教会的纪律，在你们的这个教会的敬拜里面，可能也有过面临着教会的纪律的问题。那么一般我们都没有在只有一次在敬拜中 announce 一个人被开除教会了，因为那个人就是说有很多的问题。他要威胁他的妻子，是一个 second generation， 他到华人教会来给我们的 youth 发 text， 然后被我们发现停了他圣餐。然后呢在这过程中我们要他去看 counselor， 他在中间也不去。然后呢到了最后一刻我就告诉说，你这个既然这样，我们先是有书面给他讲，到最后呢我们就他走之前我们就告诉弟兄姐妹说，这个人呢 在这个教会不欢迎，他如果再回到这个教会，我们可以打 police， 这是最严重的一次。那这个人现在呢，因为他就是也不知道他哪儿，他也有枪，所以我们都面临着挺害怕的。很多人说，牧师你这个事儿是他拿枪来怎么办，我说叫警察，就是这个公民，就是警察其中一个东西是保护我们 public worship。 所以这个是有这样的例子。还有一对的，就是说夫妻并没有外遇，然后是要姐妹觉得这个丈夫不行，要跟他离婚，没有信心继续这个生活，然后有一段是停圣餐，但是我们欢迎他留下来，所以他就留了下来，一直不加入教会作为 member， 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听我讲到说，如果你是 member， 我到时候我要负责关心你、关怀你，也负责要惩戒你啊。他一想说他要准备，可那时候他就准备要离婚了，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不加入教会，就是说没有成为 member， 但是他一直在教会里，也有这样的 case， 这都是蛮 tough 的 case。对，又你这一题，你那个有 marital status 是好的提醒。我们没有在那里头有那个，我们是在 interview 才讲这个。加入会员的时候有 interview 嘛，我们才问他这个状态。我没有把这个地方，不过这是一个好的提醒。哇，那我也不知道漏多少瓦。就是上帝看着我们，真是看不住，真的就是上帝是最大的牧者。但是呢，这个是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在会员里头是有两栏，一栏是捐正式的会员，还有一些宣教士，因为他有原来的会籍，所以我们就允许他是做 social member。 对，就定义他可以参与教会的服事，但是不能被做教会的执事，就是 officer， 教会的教会的领袖的定义是执事和长老，那他就不能被选为这个。然后也换句话，他不能选别人，也不能选自己，就是不能有选，就是他没有选举权，其他都可以的。那也可以参与服事，但是可能不能够做组长啊。我们教会是，就如果他不是教会的会员，他不能做我们教会的组长，这可能严了一点。但是我们就是刚开始，就是随着大家最后觉得这个加入会员是个挺好的事。因为我是一个跟大家立约，这是圣约的观念。如果你看Joshua，每个人站在神的面前是赌咒发誓，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立志，所以我在我们教会也说，我说我可能会 fail， 但是我不会去其他教会，除非我回国。所以呢，我说你们也立约，你们在奥兰多如果不是工作或特别原因，你就留在这儿，我们一直把这个教会建好。所以有些人这样的敢死队，也有些人就是工作到哪就到哪里，那也没办法。对，的确有，在中国家庭教会有这样的，在杭州有几个弟兄，就是他们工作本来总部要把他们调到上海，他可以提升的，但是他愿意在那个教会服侍，他们最后就拒绝升职，就还把自己没有提 department head， 他只是做 manager， 他只能留在杭州了。所以有这样的 sacrifice 的，教会是这样的 ，lose yourself， 然后 gain Christ， 是这样的。这个不是靠我们自己功德，而是说，圣灵的工作到一个地步，你愿意跟他立约。所以加入会员是一个就是说，是我们过去的教会观比较弱，还有我们在中国大陆文化下面的这种体制下，人们对体制有很深很深的不信任。因为体制并不能解决问题，教会的体制包括这个discipline 本身也不能够，只是在背后神要透过这个要把这个人挽回，所以圣经会说把他交给魔鬼，这是最厉害的惩罚了，对不对？赶出教会，把他交给魔鬼折磨他，到了一个地步他来悔改。但是今天的人对属灵的这个审判不太 care， 但是耶稣说的不一样，你杀我没关系，但是说要杀取灵魂的你要小心。今天的教会实际是对这个问题不是很 care 的。所以在我们奥兰多地区，我们的华人教会呢有一个 Central Program， 我们有一个牧者的联导会。好的就是说，有人跑到我们教会，如果他说是原来的什么台父教会或者灵粮堂，而我们就会问过去的牧师或者那边的有个联系，问问他的情况，有的是正常情况就转过来，不喜欢那边不是什么的，有的时候是因为一些障碍，如果是被教会 discipline， 那在教会他就一段时间不能服侍， 然后有一段的辅导的过程。那这个事情就是说不是每个教会都这样做的，那我们是希望这样做，但有的教会就是大部分教会觉得说有一个人来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如果不 scream 的话呢，这些人可能成为教会的害群之马，真的，因为 他是有问题就离开这个教会，然后他把他的问题带到新的教会，然后你觉得教会增长了，实际上呢这些人是首先你要辅导他把他重新扶起来归正的人。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会员制度的时候呢，你会触犯美国法律的，你要说 discipline 他，他去告你啊，然后最后教会就会倒霉啊，你的 property 会有问题，他诉牧师啊，所以这个问题是整个对教会是个损失的。所以你一定这个东西到最后是一个在一个法治国家的时候你必须这样做的，是在这个就是到最后会有这些问题的。好， 他没有立约的，他不能 sign 对。毁谤罪，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在一个有形的教会，就是在一个体制，它有一些细节帮助你来避免这些问题。 这 问。啊。哦，盟约，对。对对对，你们就宣誓是吧？算了。啊，是是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属灵的问题，就是说你只是来 sign 一个 paper 呢，我们是就是讲课的时候会讲到，不是现在讲了吗，我们会讲到整个的我们的教会的运作的方式，第一个讲理，第二个是讲我们的教义，第三个讲教会的管理，三大块，然后呢讲完以后是一个 sign paper， 然后呢他们会有一个宣誓，然后长老跟他们有交接礼，那个宣誓的话就刚你说那个是在众人面前宣誓，所以这个就是如果你让他 make a consciously realize it's not a paper， 不过这个是比较困难，因为中国人对法律的概念本来就很弱。 OK， 对对，刚刚讲那个潜规则，对，潜规则。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但是我要看一下团契，只花十分钟我们就结束了。团契呢本来想花的时间多一点，但是刚刚我们插播然后有点休息五分钟哈。我们的小组呢，就是小组，我们从我们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是团契结构，现在变成小组。中间我们发现一些问题，就是我过去在 Columbus 教会侍奉呢，就发现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教会，因为是个当时400人，现在有600人。那个教会我是做过宣教的执事，然后我们的教会呢，每个团契都很大。我们那个我带过普通话团契，我们团契多的时候100人，少的时候50个人，所以一个团契一走的话，教会就走了。如果哪一个人就是说脑袋一拍说哦，这是台湾人教会或者这是大陆人教会，这个教会观不清楚哈，就是因为这个文化问题哦，你就完蛋了。那个，所以呢，那段时间我们教会是这样的。到最后，在我记得我蒙召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把那个普通话的团契跟那个原来的国语团契混了，就发现说这个地方以后长远下去会有问题。因为刚开始为了传福音的缘故让这些人在一起，后头慢慢这个文化就会有一些 dynamic 出现。所以呢，那个我们那个时候的团契呢，是一个团契像个小教会了。一个团契做得好的团契呢，会有宣道部，有这个什么灵修部、敬拜部，哇、哦，这布道部，这做完以后，那个50个人、100个人，那个很，然后团契下面有小组，当然一块敬拜是很好，然后施工很忙，所以教会的就是它最后变成一个工，它是一个教会了。它除了没有圣礼，然后没有讲道，没有这个，它这个它没有牧师，但其他都有了，就是说。然后呢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是做神学生，然后我们就看到当时我们是两大块，一个学生团契基本上就是福音班， 然后一个家庭团契，所以家庭多了，所以这两部分带不同的，那这两个的团契越来越大，一个就是家庭，一个就是根据这个，到最后我就发现说这个地方会呈现问题。所以当我开始做牧师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是第一年就是这个啥，就是有爱的家庭，我们整个是改组教会的康斯修，就是说会员制度团契的改变，因为我在那有三年的时间了，所以那时候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一些不同的小组策略。一种的小组策略就是扩张式的，就是我们过去原来五六个人，现在涨到三十个人了，但是人多好啊，我们都喜欢人多，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扩张性的，涨到三十个人我们都涨到一百人，少的时候呼呼呼又变成二十个人了，就是这是一个，就是大多很多的这个团契性的小组就是这样的，它就涨越涨越大。那么还有一种呢，灵恩的教会做这种分裂型的，超过十二个人就是就要准备分了，你就培养下一个小组长，然后从这里分，然后再分再分，这是他们用的。然后我们教会呢是采用第三种的族群性的这个小组的策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是有这些小组，但是呢中间有一个训练和培育是核心在一起的，这样的话呢保证呢前面两个的问题呢不说最完美，前面第一种扩张的那种呢，就是原来这个团契中根深蒂固的问题呢，它要有它也复制，对吧？它原来这几个人的毛病呢会影响到其他的人，也是这样的，它不一定按照圣经来的，所以呢这个它的这个喜好会影响。然后那个简单的分裂呢，也是因为它没有这个，这个人是一个稀释化的过程，你刚刚提到 Sick Center， 就是如果这个小组长第一他是不错，他带在下一个人小组长的时候呢，他如果没有集中的培训，那个人就已经在他那里dilute了，再往下又dilute哈，就说那这个就会变得会走样。所以我们教会采用的是这个领袖培训是集中的，但是呢是鼓励他们，所以我们中间出现过成功的例子，有反，就是说有分了两个都很成功长得很好，还有两个分了过一段时间又合在一起了，或者分了以后呢就是死活挺着不肯别人再合在一起了，但他们就两三个人在那里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哈。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外支，就是说我们在想说在我们北面的城市一个叫 Daytona 的似乎能不能把一个教会把一个团契带起来，把它变成一个教会，就是产生新的教会，现在还在这个过程中，目前还八字只有一撇啊，就是目前我们的策略，就是进到这个他们的查经班，然后带他们教会怎么执堂，然后训练他们的人，到了成熟之后找一个神学院毕业的学生带领他们开始成长，这是我们现在的想法。这地方也没问题，我不知道你们的教会的团契是什么样的，但是我觉得那次改变以后呢，对我们教会的这个的确那个健康的小组就会复制在成长，那个不健康的那个呢它就不长也没关系，它不会产生最大的影响，就是说那个黑的那个核心呢它不会扩散，癌细胞就留在那儿，要么就离开了，对，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方式，那接受训练的人他愿意的话我们就来邀请，比如说每一次的这种，所以 initiative 的话呢往往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都有的，就是说如果长老只是看着前面说需要哪一些团契我们就分配出来，现在就是我们长辈团契就是这样产生的。有问题吗？你们是怎么样的？你们团契是怎么样的？是第一个形态越长越大的。对，我们过去克伦布斯教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团契中有很多的这个部门已经没法改了，我们教会的牧师到那儿想去安理长老，就他是个浸信会有长老会背景的，最后发现每个人都觉得 qualify 做长老，然后他也不要来训练，那个就很麻烦很麻烦，所以他现在就没有办法，他一来本来是要很快安理长老，就是说训练一批人，但是发现呢就是说这个教会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然后有不同的沉船，每个人都读不同的书，然后已经大了一个地步，就是说很难那个啥了，所以呢每一任的执事会主席呢都觉得很那个啥，所以那个这个作为主任牧师就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到那边的时候我就吸取这些教训，不是说我们都做对了，我真发现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加入长老会，我早早就想安立长老，可是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我们那个就是在独立教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个做错怎么办，因为我刚刚开始牧养。但是圣经的确是保罗一年之后就到地方再去安立长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如果过早的训练这个的话呢，教会的教师这其实对教会是一个蒙福的。他不觉得他教会就是因为我信主时间长，他真是在属灵上追求长进。还有的时候不断的年轻人，你那些年轻人的读书会，他慢慢都预备将来教会的长老和执事的，这些人都是牧者，长老是牧者，所以这个对教会的牧师是一个 blessing， 如果做得好，因为他这个他可以 oversee 很多的小组，你教会就可以成长。所以我们教会是长老呢是管这个几个长老，我给他们我们就分配这几个是你 oversee 的，所以他会轮流到不同，他要 shepherding， 原来他只要带一个茶巾我再带很，他现在要开车到不同的家里，这个星期在那儿，这个星期在那儿，他看他们的需要，有的时候他带茶巾，有的时候不带茶巾，他只有带我们核心课程要带，其他时间他就在听众，到那儿去听一听，看大家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所以这个是我们三个人会轮流。圣经的确没有讲这个，对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变通。我们用族群的时候，就是根据年龄，根据那个啥，仍然有族群，所以学生有学生团契，它的特殊性仍然会保留。我们的小组呢，规模比较大的是那个学生团契，30多个人，多的时候这样，少的时候就10几个人，因为他们想要分，要另一个家庭。那就要有另一个家庭开放才能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教会离教会比较远，教会离家离学区比较远，不像你们教会比较近。那这个，但是大多数呢都是在8到12个人，超过这个我们是想要让它分的。现在就是有些团契就是说，分是很困难的。一个 OSA 培，对对对，就是一个是你培训完了以后呢，他被担任这个领袖，然后你要 mentor 他了。所以我们的长老牧师都会要 mentor 一些他们现任的人，当他们改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有一些沟通。有的时候我们就搞错，因为但是有这个规矩，然后有的搞错，然后就重新 correct。嗯哼，他不来主日敬拜，看待这个问题哈。参加敬拜，然后小组去那边。这些人这样的，我就说我们的有两个，我们欢迎他们来参加聚会，但是他不能担任这里的同工，就是说，因为你是 observer， 你没有对这个教会委身。所以我们有一些人，他们比如离开教会他要回到这儿，或者说他们都可以来参与的，除非 exceptional， 就是说有一些特批的，比如说我跟你讲过，原来在我们教会会有，但是因为他太太冲突，但是他教会有负担，然后我们都有过谈话，所以他就变成个 associate member， 就是那个 associate member 仍然是要 accountable， 所以他在我们那做 youth 的一个 counselor， 所以他是 associate member， 就是说他虽然没有选备，因为我们要规他不能做 officer 嘛，所以他 counselor 不是 officer， 但是他仍然可以担任同工，但是他要作为 associate member， 我们彼此是 countable， 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我怎么，因为父母亲怎么能可能就这个人不在教会，我们对他怎么了解呢？所以他在这个上他要 sign， 他是 associate member。 那这个过渡的就是说比较困难的是，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人呢，渐渐他要么也不去教会了，或者去其他教会。但大多数的情况呢，就是说你如果小组长哈和那个教导同工他清楚，我们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们 try 试图 reach 这些人，但是他们每一次有做一件事情，这不是我提醒，就是我们训练是这样训练的，他发的时候就会发，他们 email 是这样发的，福音教会爱加美团契小组。所以呢，那些人来的时候他知道说是福音教会的爱加美，他自己这样说的。所以也没讲，你们如果说麦迪森教会什么什么，他小组在家里也没关系，但如果这个组长教导同工他很清楚是这样的，所以有这样的人参加的时候呢，他就因为你们如果会员的课程强调这个归属感， 他就会 encourage 来教会敬拜。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就是除了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教会的 vision 上在这方面要一致性的来做，慢慢就会来。那我们最近有一个事情是感恩的，有一个从 New Jersey 搬来的人，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是在教会敬拜的时候，我知道他可能跟他前面离婚有关，他后来讲到一点可能跟他有关，之后呢他来教会他就不喜欢来敬拜，他喜欢团契，他没来过我们教会就参加团契。然后呢有一次我不在的时候，因为我轮流去，他们就给我讲他曾经有一次大家查以弗所书查到妻子要顺服丈夫，他就一拍桌子，这是什么话，然后其他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然后我说怎么平常我说看他挺温柔，我在的时候他说你不在啊，然后我说那你们怎么办，他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啊。然后呢之后但有一些姐妹就劝他说你要来参加教会的敬拜。但这个事情我们就为他祷告，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说他有一个同事的父母亲来搬到这边，他不是基督徒要带他的教会来，然后呢他就开始带他的教会，然后呢现在就开始固定来教会了。我们也鼓励他，原来我给他说过好几次，然后呢因为他不是我们教会的 member 呢，就是说我们就没有放在我们的 member list 上，我们有一个 friends list 有一个 member list， member list 呢是会发很多的信息，包括我们 daily 的 devotion， 然后有的时候偶然我觉得比较 relevant 的我就会发给这个 secret 就是我们的 friend list， 然后他就说哎，牧师这个很好啊，我就说你要是在教会中呢你就会经常收到这个，我就把它作为 benefit。 但是我说当然你要每次我 forward 的这个也是可以，就是说这个他现在慢慢是开始了，但是过去的这个伤痕呢他现在还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就是对教会这么就是说这么不喜欢。所以这个是他一定有一些疤，这些疤就是不是我们能做的，也许哪一天听到什么地方就改变。他这个人不去其他教会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队，我觉得很好，就是我们对对对，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人，要么就是不来聚会的，就是他不去其他教会的，他也不去美国教会，也不去其他华人教会，他参加这个小组，他几乎我们现在没有，就是说他去另一个教会的，因为那个的话我就鼓励他，这个我刚刚漏掉了，就谢谢牧师。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包括神学生，就是当有人他说他现在要转跑道，就是要到其他教会去，然后呢我就说你可以试验三个月，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三个月之后呢我要么就鼓励你回来，要么就转到那个教会去。我是觉得这个是对他对教会对这个教会都好，这是我直接这样讲的，因为有了很清楚的这个教会的制度，所以如果他有另一个教会的话呢去参加敬拜，我就鼓励他，你如果是那样你就参加那个教会。那我们现在的这种情况都是说他星期天也不去其他教会的，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这样鼓励，就是说我如果是这样的我是会这样鼓励，就是说我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说因为教会来说呢如果他不愿意来参加这个里的主日敬拜，我是拿主日敬拜来 define， 但是他们在签约的时候也是签要参加小组，所以每一个人只要是敬拜他就会参加小组的。那只有几个特殊情况，她丈夫没有信主，她都不留下吃饭的，那这些人其实他也没有成为 member，我们好像没有这样的人是 member， 有好几个这样的人完了以后就是 regular attendance， 然后他没有成为 member， 基本上成为 member 的好像有两三，有没有没有去哦，都有小组的，有的就是至少一个月两次，有的时候一个月不是每个星期都有的，所以他至少有个小组主日学这些人都参加的，所以因为这个改变以后他教授的归属感就强了。还有什么问题吗？我知道你们很累了。我们是七个，我看到四个七个再加妇女团契再加长辈团契应该是九个小组， 然后大概就是十个人一个，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八就是大。然后如果青少年和儿童不算，这个是我们在教会有两个教两个团体在教会聚会，然后青少年在教会聚会，其他的团体在家里聚会。因为我们没有地方，你到教会来没地方去了，你就选其他时间了，就是星期五。我们没有教会，没有那么你们那么大，我们就只能在家里。对，对，族群一样的，就是说，像我们有过那样学生团契呢，因为他在我们家聚会，就是离 UCF 聚，我们就是分的，有的时候呢，就一个月，有的时候是把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一个分一下，就是他们敬拜、祷告、唱诗完了以后呢，就基督徒有几个基督徒他那代理呢要跟牧道友在一起，然后还有一些基督徒那边做门徒栽培，就那样分了一下，就有点像团契的，因为没有。因为那个场地的缘故，没有另一家能够打开来做这个事情，就其实不是打，因为还有做饭的问题。对，就是说我们慢慢就是只有方舟呢，因为那个结构上是相当于有个团契的这个架构，因为他们同工都比较齐，学生团契，但是家庭里头呢已经没有团，就是小组，你可以叫他团契，也可以叫小组一回事，因为就是一个组长，一个带领查经的。他可以训练别的人，会允许其他的就是基督徒来带的。然后呢，我们会选一些东西，然后还有关怀的。好的团契呢，就是说好的小组呢，这三个都比较齐。比较差的团契呢，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三家人，有两家人，但是这两三家个人在一起的话，如果他们有心是可以扩展的，如果没心的话，就是说至少保持 edification。没有，就是教会只安排那个核心系列一年的一个东西，其他都是他们自己来选。有的时候透过那个辅导，不是我们有长老吗？辅导给他们指定，或者我呢，在一年度的时候已经说根据今年的主题，有一些书是你们应该好选的，我把这边给他们，他们到图书馆去借，或者我们集体 order 来。对，我举过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在讲那天主题，如果是有爱的家庭这个主题。我就选了一些跟这个有关的书籍，那么有个家庭团契，他们可能就会说，儿女的养育，或者有一些团契呢是年纪比较大，他们已经有青少年的这个，他们就会青春的契机这样的书籍，所以这个是有不同的。那么圣经的书卷呢，基本上我都不来决定，他们自己来决定，然后只是有的时候他们说要查希伯来书，我说那个太难了，你不要查了，等着主日学看吧，主日学上完了以后你再去查。就是有一些这种特殊这种情况，我会，让他们鼓励他们停下来。 就是小组活动，就是说大家去他们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们的聊天的内容，其实是还是非常的乱，到底哪大班呢，还是大家试着分享一些有关的事情？ 啊。你是说，中那个在团契的时候，我参加了团契，就是说我们不是每次都吃饭嘛，所以那次吃饭是 outreach 的话，是谈天说地都有的，因为如果只要有吃饭的这个哈，我就发现我们那个教会有一个不好的传统，就是说很难这个改过来，跟我过去的那种，我们过去那个吃饭上好像也蛮属灵的，叫 Columbus 教会，然后在我们这个。团契里头，因为一开始难得吃一次，就是一个月有一次吃饭，那次的话呢，就可能是因为慕道友比较多，大家就是生活上的各方信息比较多，但是在教会中吃饭的时候，我觉得是，谈今天的信息的人并不多，谈这个其他的事儿比较多，是这样的，对，然后就是说你要刻意的引导他们，我们会让新朋友坐在一个桌子上。给他们讲饭，然后我们会把教会的补硕给他们，但是关怀的知识一忘了就不会做，但是大部分就是这样，在新生比较多，我们会做的比较好，这是一样的。那属灵的事情谈什么时候谈的比较多呢？星期三祷告会，这是谈的比较多的。然后还有就是说门徒培训啊，在这个小组，比如我们一个月有一次祷告会嘛，就是在。主日敬拜之后，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谈这个事，你有什么代祷的需要，然后慢慢就会谈这些事情。 那个，我想跟你们差不多，绝对不会比你们强。没有问题的吧？你们都知道怎么敬拜，知道怎么团契了，没有？好，那个我请那个崔牧师做个结束祷告，好吧？我们一同起立，好吧？要不要唱首歌，还是不唱了？啊，不唱了哈。好，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带领陈彪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给我们这样子的分享，也让我们看到很多新的东西，我们很多东西需要反省，需要思考。我们也知道主你给我们有宝贵的应许，你要建立你自己的教会啊，求主你带领我们，然后我们每一年我们都看到教会都是在往前走，都在被更新，都是在更加的有次序更加能够彰显天父的荣耀。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帮助我们，也知道主你天天你在眷顾你自己的教会，眼目在你的教会身上，教会是你自己的荣耀。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信心，我们来跟你走前面的道路。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谢谢大家，晚安，明天早上见。